难得知心的朋友，几次分分合合还能如此真心对我，难得知心的朋友和我分享快乐，也能够分担我的寂寞，想你这么难得的朋友，在这一路上谢谢你陪我走。快乐也能够分担我的寂寞，想你这么难得的朋友，在这一路上谢谢你陪我走。 靠近眼前，我们一样没焦点，没有你的世界就像寒冬没有春天，因为少了你陪在身边，我的四季只剩下冬天，悲伤喜悦回忆不断重演，静下来的时间有我的思念，也有你的空虚无边。你有没有听见寂寞的声音悄悄在蔓延，它住进我们之间，消耗着我和你的永远。你有没有听见思念的呼唤传遍每条街，就算你走得再远，累了回头我就在你的身边。你不开心的眼仿佛将我推到悬崖边缘，距离就算再靠近眼前，我们一样没焦点，没有你的世界就像寒冬没有春天，因为少了你陪在身边，我的四季只剩下冬天，悲伤喜悦回忆不断重演，静下来的时间有我的思念，也有你的空虚无言。你有没有听见思念的呼唤传遍每条街，就算你走得再远，累了回头我就在你的身边。声音悄悄在蔓延，它注定我们之间消耗着我和你的永远。你有没有听见思念的呼唤传遍每条街，就算你走得再远，累了回头我就在你的身边。